應該係結束一黨專政嘅。當然，因為中國近啲，我會關，我更加迫切去關心呢個問題。嗯、但係呢班人，我唔知佢真心定假意，佢打呢個旗號嘅話，喂，你好難， 好危險㗎，其實係。唔係因為其實你講分離意識啦，佢嘅前身嚇、啊，即係就係、是、呢個本土意識啊嘛。你有本土意識，你就會有分離主義啊嘛，就所謂嘅港獨啊嘛。即係如果你係諗住就要揾呢班人制衡嘅話咧，喂，講真。喂，你起碼泛民咧，你講溫和理性啊，要溝通派咧，佢哋真係會同你溝通啊嘛，甚至乎係俾你溝通到。 你知唔知佢哋最初嘅判斷係乜嘢？ 點樣咧？ 佢認為呢個係不成氣候， 哦， 不成為主流。 係， 因為你香港，即係你稍為理性少少嘅人，佢嘅判斷就係唔可能獨立到嘛， 啊， 冇國際支持，你基本上你唔能夠一個自給自足嘅社區。系嘛？台灣都唔得，你得。 嗯， 佢個諗法就係咁，所以我嘅判斷就係佢哋開頭有少少咧係放鬆咗佢，唔好話佢支持佢、鼓勵佢啦。但係你睇到而家嘅勢頭，喂，去到十五啦喎。 嗯， 雖然你話十五其實就係一百人裏邊十五條友啫，仲有85友都唔贊成咁。喂，但係呢一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嘅潘朵拉的盒子。 你咪等於歷史列長毛咁樣啫嘛， 你點 stop？ 喂，但係鬱敏佢而家就係出嚟即係搶咗雞頭嘛，咁變咗就係話諗住就係以個號一個聯盟嘅形式就號令天下。 所以我覺得鳩達咧，佢唔係即係去 appeal 佢嗰班群組。 嗯， 而家你點樣 appeal 到嘅嘢咧？喺嗰度放你一馬。 嗯， 因為我嘅判斷好簡單，上次佢30,000+票，最少有10,000票係同嗰啲海陸風有關，而呢啲票就係爺嘅票。 嗯， 佢可以放俾你，佢可以收翻。 嗯， 所以点解佢嗰日个开嘅招待会死都唔肯讲自己究竟系去呢一个嘅九西定九东咧？咁样，其实佢就梗系想阿黄老邪让个位俾佢选九西，叫黄老邪嚟九东啦。 即系调区，调区。 黄老邪，老实讲，你去到九东，你实赢嘅。 系， 你够胆讲话你自己实赢啦。 哦， 喂，呢个位人哋志在必得系立三席嘅，夹捻死你啦！喂，而家有边个喺度啊？那个咩刘小丽系嘛？阿小丽， 小丽老师， 小丽老师又落咗去 ，Oscar Lai 又话落去，系咪？ 嗯。 虽然你问有啲人嘅讲法就系呢啲人嘅票可能都系同民主党啊、工党啊或者系公民党嗰啲竞争咁样，即系你本土一定嘅市场嘅咁样。咁你敢唔敢冒呢个风险？梁天琦因为一个素人冇乜 track record 俾人屌，你谂下你黄毓民经历咗你同人力分裂之后，我哋几多人夹住你嚟打？你落到去嘅时候，我哋所有人封冚咁喐你，你落九龙东啦，你落九龙东啦，系咪啊？第一，我会考虑认真参选。如果你落九龙东嘅话， 差一文， 系咪？我就睇你点样同你最后尾嗰几年同你收皮， 系嘛？即系播翻啲匪类出嚟， 系咪？我惊咩啫？哦，屌，我又唔谂住赢嘅，屌，我够100,000就得噶啦，即系你唔可以太差嘅，所以要100,000啦，吴家玲系嘛？ 你唔好讲， 你有配退基金就得噶啦。嗱，你哋肯捐到50,000俾我陶君衡，我真系喺个户口度。陶君衡 Andrew 户口， 我实跑俾你，我实跑俾你啊！陶君衡 出嚟，我就同你黄毓民链啦。嗱，你个讲九东先啦。 我上个 group， 我上个 group 即系 post， 系嘛？ 食花生都抵啊，大佬， 系嘛？ 个啫。 喂，嗱，你肯捐50个俾我？咁我自己出 五十块筹嚟先，真系 唔系我唔信街头可以捐到50个嘅老实。 唔系啊，奥巴马众筹都真系7位数美金咁样。 咁我就劝退呢个 Oscar Lai， 我劝退呢个刘小丽啦。唉，你票源集中，你归我啦，屌你真系。 唔系或者同一条队咯， 系都得。唉，咁样系嘛？ 唔系，但系你 我最惊就搞下搞下咧，赢捻埋阿飞机师。 唔系跟你 搞紧大镬， 跟你嗰条队就因为其实都好挤拥噶嘛，因为其实你嗰条队咧。除咗你之外，系嘛？即系下面又话人哥啊，又话谭博啊，又有话边个啊？又话索记啊， 仲有郑经翰嘅捻样 啊！郑经翰

我讲萧玉元得唔得屌。 哦，唔系，但我头先讲萧峰啦。唔系咁，但系就喂，其实咁讲，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去翻我头先讲嗰样嘢，即系你保持翻个距离，双往同本文前，因为本文前而家就系同清正去做呢个叫协调啊嘛。讲到明佢哋两个唔会撞区嘛，咁而之前阿李永达佢自己收到风啦，咁我唔知系咪啦，咁可能都系啦，就系话呢个资丰党都同呢个清政其实之间都有协调啊嘛。 喂，但我有少担心，过完呢次补选之后咧，资丰党未必系大家想象之中咧系能够咁得， 因为资丰自己唔选啊嘛。 第一佢自己冇得 好个效应喺度 啊，系啊，即系例如话佢执文佢而家揾 Oscar Lai， 甚至乎系啊罗冠聪 系， 其实你系隔咗一重噶嘛， 系啊， 系咪？第二你问我，我觉得立法会同呢一个嘅区议会嘅 level 有少少唔同， 嗯， 系咪真系会一定系俾啲素人政治咧？当你面对咁多强手嘅时候。嗱，今次你梁天琦有好多俾你表演嘅機會， 嗯， 但係當你去到立法會十九張名單，好似上一次新界東嘅時候，每人講幾耐？你可以講到幾耐先？係咪？ 咁係啊！ 你得一分鐘，屌你稍微唞少少氣就已經完咗啦，已經叮咗你啦，係咪？ 嗯， 我又唔覺得即係係一個認真係可以，同埋而家你夾咗喺中間啊嘛， 係啊， 本土又唔會投你。即係阿資豐黨，泛、民嘅主流，亦都係會救翻佢本身嗰啲即係群眾。 後生嘅你又唔係衝得夠前，而且你個政綱唔夠 sexy。佢政綱就係話用十年的時間。 所以尋日有人同我講，佢話其實無論係小麗又好 ，Oscar Lai 又好，同埋阿羅冠聰啊呢啲資豐黨嗰啲人都好，其實都係喺泛民個温和嗰個袋裏面咧，係攞翻啲選票。 我、哦、会分到啲嘅， 因为而今次咧个系分水岭就系咧，本土嘅人已经系显然站出嚟啦。 嗯， 咁如果你话本土嗰啲系好铁嘅铁票嘅话， 嗯， 咁你就系分嗰七成嘅啫。 系， 即系今次个比例就系七三分账嘅时候。但系如果本土自己玩死自己咧，就系、是、真系每一区，例如唔计九龙东啦，其他啲、你出两席咧，其实有险嘅。 嗯。 你係兵行險著，因為點解？新界東為例啊，你上次最低嗰個係28000，即係范國威、萬哲龍。如果你出兩個，就算你自己劃區都好，陳雲達、梁天琦咁講啦，開大細邊咁點啊？咪又係攞一隻，你偷唔到兩隻嘅噃。不過你問我。對新界東嚟講，我係好擔心阿毛哥同埋即係萬別嘅。我反而我覺得范國威係相對穩陣。如果鄭家鳳唔翻轉頭嘅話，因為我都估計到，其實嗰六萬票裏面隨時上一次投票，如果你問多呢一條問題喺嗰個 exit poll 裏面，隨時有四五成嘅人係投咗毛哥同萬別嘅。 嗯， 話加埋兩個可能唔止添，隨時係六七成。喂，翻唔翻到轉頭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疑問。即使佢兩個出都好，係嘛？當然阿毛哥，即係我呢兩日都見過佢，都有仗有信心咁樣，係咪？但我真係有擔心。 唔係，但問題呢啲票本身佢係對傳統泛民失望嘅票嚟噶嘛？ 嗯。 但係咪將個寄望係仲俾咗做十二年嘅梁國雄，做咗四年嘅萬必咧？ 啊，呢個第二個故仔啦， 係咪？ 嗯。 嗱，我覺得係有一定，就算佢攞六七成都好，即係阿梁天琦一定有啲走快，走幾多？走翻几多去长毛度，走翻几多去呢一个嘅慢啲度，咁你都死啦！佢立住嗰六七成里边有两成嘅，咁你唔死嘅。 但杨岳桥嗰十六万，佢自己本身都承认有一部分系其实系本土派嘅人嚟嘅、哦，咁嗰班人只不过系话唔 嗰啲慢啲啦，唔系嗰啲可能有啲系阿范国威啦， 系咯， 系咪？但系当佢摆出嚟个阵嘅时候，就一定系工党。民主党同埋公民党自己分咗佢啦，系、咪相对温和嘅选民啊嘛？唔系，当然嗰七十个 percent 里边，我只系讲紧大概五成到啫。咁廿个 percent 咪你自己再大咯，系、咪？ 嗯，系啊。咁嗱，去到即系我哋， 所以我觉得泛民嘅主流咧，呢、一镬唔系太过失望嘅咋， 吓、 唔系太过失望啊？因为点解咧？佢睇到你本土派嘅底喺边度啊嘛， 系， 而走啊走边啲人咧？